终点，命运都改变。我爱你快了一点，你发现慢了点。某天我问过你西边，连情字也要乱，最好全部记忆收起，终会淡忘你的脸。 如果善世之恋到日落时就结束，开遍全城灯火，照亮了天际。试问白昼会否不愿继续燃闹像下午两点？ 让我不出家门钟表，失破窗帘，紧闭着。时间会不会暂停，停在夜半三点？ 与你约错终点，命运都改变。我爱你快了一点，你发现慢了点。也许我怕错过今天，人潮将彼此盖掩，永远擦过你身边，梦想仍然不见。暂停，能让我未做的遭遇。也许你我会分开，共度着一生，像日夜等不到黎明黄昏。于无聊时路过的篮球场上，于玩乐后经过的便利店中，于静默地铁，于寂寞路边，孤落力地找你的迷途。情感当你我错过今天，人潮将彼此盖掩。仍期望有生一天，跟你有缘吻一面。